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会系天晴，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嘅最低气温大约系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03点，跌咗247点，成交金额9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咗40点。跟住有部分股票嘅造价：中国平安88.3，升1.65；安石 A50 中国13.58，跌咗6仙；南方 A50 14.4，跌1毫；腾讯控股121.9，跌咗5蚊；中国移动97.85，跌1毫；中国人寿31.75，升1毫。汇控70.2元，跌4毫；中国海外发展24.55元，跌咗7毫；盈富基金24.35元，跌2.5元；中国银行4.44，系跌3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1.787，瑞士法郎8.964，澳元6.38，加元6.471，新西兰元6.062，欧元9.005，每百元对港元6.6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098。日经平均指数报16864点，跌咗244点。港金报1163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7.79美元，卖出12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供收费广场对出一段咧比较车多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有啲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必加街。咁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嘅。咁至于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渡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果栏一段嘅水务急修就已经处理好，曾经受阻嘅行车线已经解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去启辉楼、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5。驾驶人士必须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Mark Ronson 绝对是一位点石成金的监制，今次找来 Bruno Mars 绝对是天作之合 Uptown Funk。 上星期升入榜占第九位，呢、这个礼拜连跳七级去到本周成为亚军之作啊！ Mark Ronson featuring Bruno Mars 好精彩嘅呢一首新歌 Uptown Funk。 Hong Kong Top Ten 李志刚环球榜内播出。 要在田径项目有出色表现，是不是一定要自细训练的呢？ 不一定要很小的开始，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到中学这个阶段开始发育才玩田径这个项目。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学界超声道，钟杰良、吕丽瑶请来学界田径400米青年纪录保持者德望学校潘幸维。 我觉得跑400米的节奏感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一段都应该拥有不同的节奏，所以田径上面最难跑的项目。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嘅。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EQ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搓完禁片咧，佢都好开心噶。 I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系波成啊。 下昼五点二啦， 系你好。 我寻日有个朋友咧，佢劲诶，佢话唔知自己凌晨四点先瞓啦。咁跟住我就问佢做乜嘢啦，佢话嗱，你上我 Facebook 嗰度睇下先咁。咁我就上去睇啦。咁咧上去睇嘅时候，我就发觉佢成晚就喺度做埋晒啲好 high 嘅嘢咧，就系佢玩紧近排，即系唔知一两日我朋友圈入边好多人玩啊。 系咩嚟嘅咧？ 而家内地好兴冇微量嘅。范冰冰啊， 系啊， 因为全部 cut 咗个胸啊嘛，咁然之后咧，唔知因为套电视剧好 hit 嘅关系咧，咁所以咧佢近排有一个系嗰啲内地嗰啲美图嗰啲 app 啊，系啦，咁咧佢就可以系帮你咧就系上嗰种妆嘅，即系因为嗰啲宫廷剧咧嗰啲妆咪好浓妆艳抹咁样 嘅，咁系靓嘅上嗰啲妆， 唔靓嘅全部骑嚟。 每个年代都有唔同嘅美态嘅， 系啊，咁咧佢就会帮你系上唔同嘅妆咁样嘅，咁我见到你搞咁搞乜嘢啊咁，因为我见到佢除咗有系武则天嗰个妆之外啦，咁就有如花嘅妆啦，又有王菲咧，王菲有几个好精 classic， 唔知块面粉红色咁样嘅妆嘅有啦， 王菲系唱歌个王妃， 王菲系啊，跟住之后有黑天鹅，即系嗰套电影啦，嗰啲妆啦，圣诞妆啊，好、 okay. 总之极尽奇嚟嘅，咁佢玩法其实咧，佢就系俾你咧，佢就系、是、影完你个大头，佢就会即刻就将你即系嗰啲妆咧就 map 上去你块面嗰度咁样 的。哦，系对得靓嘅啲位 ，map 得几好。我朋友系即系扮如花 嘅 时候， 瞄 到尽咁样咧，佢都 map 到嘅咁。 咁犀利。 咁我就见到我好多朋友就喺度玩咁样。 我见好多人都系扮女人咯，总之。 因为佢主要系俾女人。 咁男人玩咁点咧？ 因为佢系帮佢点啊？佢系想啲女人冇化妆影落去都好似有化妆啊！ 我谂唔系，主要攞嚟笑下啫。 我都觉得系， 但系天生都系男人玩 嘅，唔系靓啊嘛， 因为骑呢嘛。 就系我就天生都系男人玩，然后我哋拣嗰啲女仔装咁咯，总之 系啊， 即系唔系拣黑天鹅嗰一只咯，系拣。 武则天啊， 武则天啊， 嗰啲咯，系啊。咁我头先试过咧，因为我啱啱 download 咗嘛，咁我未玩过啊。波成过嚟影张相先，跟住一影，然之后交落去 ，map 得几好噶， 有啲似鬼咯。其实 我决定而家将嗰三张相铺上去咁样样 已经各自影咗我哋三个人啦，因为 我哋 千祈唔好夜晚睇啊，我觉得系会吓亲噶。 好靓啊！佢我费事讲系咩，即系唔使钱嘅个 app， 其实 系 啦，你应该会揾到噶啦，系啊，咁样系讲完啦。 我哋 推介完啦，呢个 Facebook 睇啦，总之 系啊，嗱，我而家系哇， 你而家点啊？你而家烧一摆啊？所以唔諗住講其他嘢啦， 唔諗住啦。 但係你話有其他嘢想講過我先， 係啊。如果你 真 係 咁堅持，會即刻 upload 上去。 我打埋個 title 先， 好實時噶嘛。 We are so beautiful。 我健身都係男人玩啦，同埋所有男人玩完都話啊，其實我係女人我都幾靚啦，我咁樣咯。所有男人嗰啲 真 係 咁覺得， 真係。係 啊。 唔系、啊、我自己冇、啊，我幻想自己女仔都冇可能靓嘅嗰个样。 系啊， 其中一个系 Steven 张智恒咯， 系啊，佢玩完都识，佢话其实我女仔几靓。 我摆上去啦，你哋阿黄天怡就因为佢觉得武则天太平凡啦，咁、 啊、 所以佢要拣系如花个妆嘅，系啦、 啊， 咁佢系的而且确好靓嘅。你而家上去 Facebook 个 group 度睇啦。RTHK Give Me Five 啊，咁虽然唔 Happy Friday 咁玩下呢啲啊嘛，咁样。喂，我近排仲发现到有一个咧，一门生意 系嘛，又谂住做噶啦，投资做啊。 我觉得系好嘅，咁咧你我谂你又睇 我投资， 你一睇 未听过，几信任佢啦， 几易俾人呃呢啲。 我睇过有条片咧，就系咪试过有个报仇嘅一条片嚟嘅。总之就系话送份礼物俾个女仔，系啦，因为个女仔应该先前唔知做嗰啲不忠嘅嘢咁样啦，咁男仔就送咗份礼物，大概系咁样啦吓，就送份礼物俾佢，咁啊就叫喺个车入边开 ，OK， 咁咧开咗之后咧，就原来嗰个成盒咧就有成百几二百只曱甴嘅， 哇！ 咁于是咧佢就涌出嚟，然之后个女仔哇，好惊啊，咁样样，即 系 有好多啲报仇嘅嘢噶嘛， 系 啊，同埋系啦，咁咧原来前排咧喺澳洲有一间公司咧。佢有一门嘅生意咧，就系帮你报仇 喎。哦，即系专帮你度桥去报仇。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老实讲件事就唔系好阴毒嘅。 系系系， 即系冇话摆啲曱甴响度，然之后吓死你啦咁样嗰啲嘅。 O K， 咁佢系做咩咧？佢而家已经瘫痪咗啦个网站。 吓， 因为 太多人去啦。 上个礼拜有几个大嘅新闻网站报道完啦，然之后 online 有几个大嘅网站又系讲完之后咧，佢就发觉有好多人就涌入去。咁曾经系一度系四个钟头，佢系 server 系冧咗嘅咁样。咁即系呢个 service 系几好嘅咁样。 我以为咁系证明呢个世界系几多人想复仇，几小气 啦。咁但系佢呢个复仇咧，其实佢又唔会对你有非常之大嘅一种嘅伤害，甚至乎有啲人咧就当系一种整蛊嚟嘅啫。咁咪做咩咧？佢呢种嘢叫做 glitter bomb glitter bomb glitter 你知系咩啦？嗰啲闪粉 glitter bomb 咁我哋做咩咧？佢咧原来就系话，如果譬如我好憎阿波城咁样先算啦吓，咁我同黄天耀，我都好憎波城噶佢咁啊， 要报仇啦！ 你太高啦佢个人咁样， 不过除咗揼佢个头啊嘛。 系啦，咁我哋就点咧？我哋就可以透过呢一间公司咧，佢就去帮我哋咧寄一封信俾佢嘅，一个包，一个少少嘅包裹啦。咁佢大概收你系10蚊嘅澳洲纸咁样嘅。 O K， 系啦，即系10蚊到啦。 系啦 ，within 100蚊。咁样啦，咁我 抵玩啦， 抵玩啦。佢有一个信封咧，咁咧佢入边就一张有一条便条咁样嘅。咁你正常啦，你收到啊，邱国盛收咁样，咁你就一收，咦，有封便条俾我。 咁啊，梗系望嚟啊，睇下睇啊。 原来因为佢冇解释佢嗰个嘅成个机关佢点设计啊。 系。 咁但系如果你一开咗嗰、那个，即、就、系、是、你拎嗰张嘅 便 条 走 咧， 个机关就会开着啦。 系啦，跟住佢就 boom 咁样，咁个信封入边嘅好多嘅闪粉咧， 就会爆到成 爆到成屋都，即系唔会成屋嘅，即系你起码你大概你个身会 顶半身咯， 咁中晒 咁样。唔系吓亲嗰下最麻烦，我觉得最麻烦系应该系执翻嘅时候， 数 系咪呢个就系报仇嘅技巧啊？ 系啊，唔止啊，同埋就系我唔知你细个你总会玩个金粉噶嘛？ 系啊， 嗰阵时曾经你细个有冇传闻过玩金粉系啲金粉唔可以留喺头度，会生头虱噶？ 冇听过 呢个， 我间小学系有好多人信噶。即系个点解有头虱啊？因为你啲闪粉渗落你个头呢度就变头虱， 勾咗啲虫出嚟。 咁无知啊！你 咁无赖添，我觉得。 无知啊！ 好啦，咁咧佢话 即系咪黐落个鼻哥窿度嗰啲会窒息嘅夜晚瞓 觉？咁咧佢就总之系一个好简单嘅嘢。嗱，出到嚟其实件事佢又唔会令到你咩有损伤啦。咁但系佢系即系 just for fun 嘅咁样。咁佢话其实先前已经系本身个细嘅生意嚟嘅，咁但系佢都围到皮噶啦。咁啊，即系有都几多人帮。帮衬过咁样，咁但系而家听讲近排佢已经系暂时 hold on hold 住咗个 server， 因为净 太多人搵佢啦， 个网个 server 应付唔到啊，因为好玩啊嘛，即系比如我都想买啦， 全世界啲闪粉未试过咁好卖咯， 系啦咁样，咁然之后咧，譬如佢本身有啲相咧影咗出嚟咧，就系佢系真系俾人一爆嘅时候咧，系成面系即系为你面贴金咁样嘅，系仲会送咁 十八铜人咁样样贴到， 而个麻烦位系咩咧？就系金粉其实系好难清理嘅。 系好烦噶， 你其实扫佢，因为有张嘴地下啦， 同埋好难，佢太细太薄啊， 系啊， 你好难捽走佢啊， 系啊，佢哋系试过佢哋有啲用家咧，曾经系留过一啲嘅 message 嘅，就系话，喂，我试过买俾我老公玩咁样。 佢好憎佢老公 嘅，我谂啊呢个系叫整蛊啦。咁佢话：哇，佢一开佢本身，因为佢翻工之前会收信箱，一 check 嘅时候咁啊见到咦封信俾我，跟住一打开 ，boom 咁啊四围都系。 佢要翻工，跟住之后， 咁所以咧佢又换衫啦，又翻工迟到啦，佢仲差啲俾人炒添。 哇！ 佢老公，佢老公俾人炒，佢都唔会有好日子过。 系因为佢老婆。 系啦，咁然之后另外有一个人，佢就系话佢净讲得出，即系呢一种 glitter bomb 最麻烦嘅嘢系咩咧？就系、是。我已经收到呢封信已经三个礼拜前收㗎啦。我到到今日啊都仲发现喺我头上面系有金粉 我以为嗰人 话。究竟我可以点样整走佢咁样。 我以为有嗰人话我已经收过第三次。 我都知道唔开但又唔知点处置佢。 咁啊几 Q 我觉得呢一件事。 呢啲系叫做咩呢可以接受嘅开玩笑方法咯， 系啊， 即系呢一种你又真系唔会嬲到要杀咗佢或者要揾佢报仇咁样嘛，即系都会觉得佢几好玩啦，几好笑啊咁样咯， 系啊， 但系又好似懒系报下仇，泄下心头之恨， 系啊，如果真系俾我收到嘅话，我谂我其实真系可能会自拍一张相，然之后啊我俾人整蛊啦，好得意，即系可能未必会去到嬲佢。系咪即系如果你俾我代入嘅话会咁？ 嗱，但系呢啲始终即系叫做即系伤天害理嘅事啦。咁咧，但系佢本身个网站咧系有个嗰啲系即系我哋收到好多人嗰啲 FAQ 嘅 section 啊，即系有啲人会啊，其实通常最多人问嘅问题啦。咁有啲人问喂系咪坚噶？咁佢话梗系坚啦， 唔信你 俾钱我咪做嘢咯， 俾钱就做。 系啦，佢话点咁点玩噶？你 click buy 嗰个掣就得噶啦，咁即系佢换味都几重嘅。咁跟住佢话咁最紧要就系、是、喂，我寄嘢俾人，咁你要唔会爆我大镬嘅先？ 即系个寄件人系边个？ 即系如果波盛收到，佢话原来系 Eric 同天怡寄嘅，咁佢咪搵我嚟报仇？ 系咯， 应该唔使， 唔 使个人同埋回邮资料噶系嘛？ 唔使嘅，佢话唔会嘅，除非你自己衰，你自己讲出嚟咯。因为你呢见到对方无啦啦咁样成身系，你会忍住，哈哈。抵你啊 不是第一个 like 咯，因为报咗好耐啦。 系啦，咁然之后佢有讲啊，佢有提到嗰个危险性嘅，佢话咁但系如果佢收到嗰啲金粉入眼啊等等，跟住佢告我咁点啊？咁佢话咁唔关事啦。 所以你唔可以俾佢知系你寄。 系啦，咁样咯。咁所以佢而家就真系，总之瘫痪咗啦个网站。佢发觉有太多人原来对呢样嘢系好有。兴趣啦咁样吓，几好啊！咁同埋有好多嗰啲人系寄过，就会即系讲翻就系嗰个事后，例如有人寄过俾佢嘅同事啦， 吓 系啦，咁呢个同事系癫咗咁样啦，因为即系你喺公司度收到嘅时候， 哇， 系好大件事啦咁样。然之后有啲人咧就真系可能系第一年嘅结婚周年纪念咧，就系买嚟，因为我唔知买咩俾我老婆好， 想俾 surprise， 我想俾 surprise， 因为我觉得好 Q 咁样样，系啦。咁但系佢话而家我离咗婚啦。 系咪因为呢单嘢嚟嘅？ 佢睇住咗个老公啊，可能 系啦。咁所以我系想大家嚟问一下，其实我可唔可以 refund 嘅 ？refund 乜嘢啊？ 即系嗰我寄俾你嗰啲钱咯。即系喂，你搞到我离咗婚，起码我都要收翻，我要回水咁样样啦吓。 即系货物出门，但系你点样去运用佢系你嘅事啊嘛？ 系啊。 如果喺香港，你话头先话可以香港投资呢单嘢。我谂到边一度会系最多闪粉， 系 山顶或者礼宾府。 点解咧？ 啲人寄晒去俾阿特 首，唔好啊吓，坏事嚟噶。 唔 系即系， 我惊要好多额外嘅员工去清理嗰啲闪粉啊。 唔好啊吓，好辛苦一班妈咪噶咁样，妈咪要去清理啦咁样。咁总之佢有提到真係其实会有危险性嘅，即係例如你会索入鼻呀、啊、有眼呀、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咁佢就总之係一个fun嘅 idea 啦吓。係啦唔好学呀、啊。唔啱噶， 唔啱噶，唔啱噶， 坏噶呢啲嘢， 系啦， 系啦。不过我个人通常都可以讲笑啲嘅， 系我个人就可以做咯， 系啊，我哋咩都唔得噶， 香港就唔 得 ABC 咯，我哋唔讲得笑噶嘛。 但系你有阵时你谂下都开心咯，即系呢件事， 谂下都， 你冇谂过，即系你有啲人你会好唔中意啊嘛，你成日叫多眼督鼻，你会。 整鬼佢系咪？ 整咩镬先咁样？ 最衰你冇得睇佢嗰下，即系中招嗰一下嘛。 哦， 系即系你又唔知佢系咪真系收到。如果 抱住佢咯，喺屋企门口。 系啦，你亲手拎俾佢咯， 亲手手印， 戴住个头盔咁样送。 唔系，即系如果你系做派信嗰个咪得咯。 系 系啊， 戴住电单车头盔，啊有份邮件送俾你嘅， 做佢楼下康间咯。 唔使净戴住电单车头盔啦，你直情如果你系喺公司入边你派信嗰个嘅， 你咪递过。 喂，头先有个人买封信系俾你话 urgent 嘅，你快。睇 但你要忍住， 匿埋喺个墙。 跟住之后你就梗系行开啦，因为你知道要弹出嚟噶嘛。跟住你就行到好远嘅时候，然之后就梗系拍片啦。 有拍完片之后就匿埋喺角落偷笑。 系啦，咁样样咯吓。咁 anyway， 所以我唔透露嗰个网站究竟系咩啦。 你惊 你 惊太多人 寄你呢度嘛？ 因为已经瘫痪咗啦，咁所以佢暂时都未必有生意噶啦。我唔知系咪 close 真系叻啊啲人，又未至于无本生利嘅，但系起码佢条桥系几劲嘅。 系啊， 同埋佢用嘅本其实又唔系好高啊嘛，呢一、這个 金粉嚟啫嘛。系 啊，以前我哋都有试过嘅，小学嗰阵时。 自己整一個類似咁樣， 我唔係，因為嗰陣時你話我哋全民金粉係會令你生頭虱噶嘛， 嚇係， 跟住 我哋咪攞啲金粉淋落你個頭咯， 但係好貴嘅喎，細個喺文具店買金粉 咯， 係咯，幾蚊一樽仔嘅啫， 夾錢㗎嘛，可以 夾錢玩， 同埋有陣時係嗰啲美術堂咧， 或者壁布設計啊， 壁布設計嘅時候你會買噶嘛，咁嗰陣時總會有剩，或者其實你本身就係諗住攞嚟， 一心諗住 整 出金數，但係諗住整個人嘅， 係啦，咁樣樣嘛，咁啊嗰陣時你覺得金粉好好玩嘅呢樣嘢嚇，有金粉膠水啊，係 啊， 嗰啲嘢噶嘛，係咪先？好好玩嘅呢件事係，係咪先？你都認同啊，係咪先？ 你而家好似直情想玩。咁样个样系 啊，冇办法啦。呢啲但系而家就沦为系嗰啲可能系化妆师玩嗰啲奶奶咯。 结婚嘅时候，特别结婚， 啲人唔系攞嚟玩嘅，佢真心中意噶。 好多啲奶奶啊，外母啊， 弹下弹下嗰啲挛挛头发上面就会有嗰啲闪粉噶。 甚至乎有啲人结婚而家仲好中意个成头都系闪粉噶嘛， 靓咁啊谂住， 唔系噶， 唔系咁咩？即系谂住金色好似 佢谂住靓系冇错嘅， 不过实质出嚟系咪靓？ 所以呢个先系天大嘅整蛊啊嘛吓！嗰啲奶奶同埋外母上面嗰啲 金粉由头到尾嘅发明都系攞嚟 整 蛊 人 嘅。 十年又过去。举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醉，到梦里醉，赠你下老吉蹄，那玩具这天早变作没理香水，你的笑却是照旧和许，留在你漫画书里，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就像那青春洪水，现在已经不可能追，那故事总算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念书等爱侣入睡却偷看，似离别刹那，今生停顿了吗？纵使我最后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其实你是一幅画，狠狠往这旧人心上挂。现实过得不顺吗？定定望向这画中昙花。那故事仓促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记忆中你仍像初恋好汉，吻过二十年还未寒，离去六十年仍热烫，共你就似被旧情下了降，像下了降，每晚都想起对方，谁亦会讲。假使那雨来了，必会再次有回光。其实只要让我紧紧某人，思忆早闪闪发光，个个也探问爱恋不老。地方唯独壮烈离座，可不细 时仓促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才成就心里那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天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留恋着不想过对我。 原来啲人都系中意我哋化嗰啲古灵精怪嗰啲妆啊！ 你讲平时啊，中意我哋平时翻工都系咁， 系武则天咁嘅样吓。喂，咁啊， 唔知呢啲嘢 Juno 咁型会唔会玩嘅咧？ 揾佢上市， 你唔玩我哋帮你玩。 Juno 嘅新歌《念念不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点半，而家黄思恒报新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十八区区议会正副主席会面，她在会后说，同与会人士的发言有三个共通点，都认同政改工作必须要按照人大八三一框架进行，亦都认同政府在第二轮政改咨询以机不可失来传递信息，建议政改的宣传和解说要做得更加仔细，令到有强大民意支持政改工作。林郑月娥说，如果政改被否决，全港大部分市民会非常失望。她又说会争取在两月諮詢期內盡量出席不同場合和各界討論政改，他會透過青年事務委員會舉辦的座談會和青年人以及學生溝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說，大眾期待施政報告對有學生參與的佔領事件分析解讀，但特首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提及港大學生報學院，整个调子针对有年轻人犯错，令到年轻人听到更加愤怒。钟庭耀说，年轻人的思考问题比较简单和比较单纯，追求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时候，诉求同较年长的人可能略有不同。如果能够体谅差异，长远解决香港年轻人问题，未必好像特首在施政报告这样着墨。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到湾仔警察总部协助调查，他被控三项罪名，包括召集和组织、煽动和出席非法集会。他引述警方说，今日无条件释放他。黄之锋在警署逗留三个钟头，他离开的时候说，警方播放17条影片指他煽动和出席非法集会，但是警方没有提供影片证明他组织非法集会。他又说，警方多次询问他是否认识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以及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和副秘书长沈傲辉。黄之锋又说，警方提供的片段多数是新闻片段，部分未经剪接，包含主播读新闻和广告片段。他说警方又以报章作为证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是天晴，明早相当清凉，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会是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车龙就过咗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仍然有啲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咁另外受到緊急維修影響，油麻地北海街介乎廣東道同埋炮台街一段咧，有部分行車線仍然係需要封閉。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順利落平石去啟輝樓、屯門龍門路龍門居方向蝴蝶村、大欖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灣隧道入口方向九龍，同埋青嶼幹線竹篙灣方向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嘉宾对谈节目，星期五主场，借主场之力讨论社会关注嘅问题。 喺我哋嘅主场，公道自在人心，真理会越辩越明。 喺我哋嘅主场，我哋问市民想问嘅问题，无论嘉宾点样回避，我哋都会一直问到佢哋回答为止。 要嘉宾讲真话、讲道理，用文明嚟说服大家接受佢哋嘅观点。星期五主场，陈淑仪主持，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基本法问答比赛，基本法有几重要？ 基本法是香港特区法律和制度的根本，市民可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 没错，请讲出一国两制有利香港发展的两个实例。 CEPA 和以中国香港身份参与奥运。 全中，基本法和我们真是息息相关的。 一切源于基本法。 苏童音乐，苏童黄雨希，狠心的交叉。呢首歌嘅交叉咧，系由一个负心汉送俾佢嘅女朋友嘅。 其实都系一个好 typical 嘅爱情歌嚟嘅，但系佢就有少少惨啲，因为个男仔咧就即系一脚踏两船啦，跟住之后，但系个女仔就知道，但系个女仔咧就偏偏都唔走啦，咁佢就觉得好似个男仔咧。俾咗一個好大嘅 no 佢咁樣，咁所以就係狠心的交叉。 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d Costello remix. 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曾经我哋斋睇电视，曾经我哋冇份话事，曾经只系千二人嘅事。2017年，500万人一人一票有份话事。2017机不可失啦！政府现正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公众，咨询期至3月7日，请大家踊跃提出意见。想政制向前发展，即上 2017.gov.hk 睇下啦。 黄天仪嘅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 矮， 算咩？ 扁， 真系、啊， 懵， 懵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点到7点。黄天仪 ，Eric， give me five。 我哋试一样嘢系， 其实系细个成日拜噶， 面蚊灯啊， 唔系啊，你真系唔知咩？ 我见到我哋嘅监控会想走啦。 细知我咩？细知我哋可以扮好耐嘅。 上个咩节目啊？因为我哋呢位嘉宾咧，佢同啲赛车系啲关 系。系啊，佢一个一级方程式嘅叫做试车手啊，叫做英文叫 test driver 噶 ，test driver 啊嘛 ，test driver，test driver 噶， 差唔多啦 ，English 系啦，佢叫 Adley， 又或者你叫俊仔 ，Adley 你好， 红内通常叫你做咩噶 ？Adley 定系 啲熟嘅人就叫我 Ads 啦，因为我个名字比较难读啦，咁所以 ADDZ 咯。 哦， 咁啊，但系唔识嘅人平时喺赛车场就会叫 Adley 啦。 哦 ，OK， 哇 ，Ads 呢个字，你都系专跟紧个 EZ 喺尾咁样。好，系咪系讲得好有型嘅？即系出咗嚟嗰件事系？ 唔系嗰个 nickname 系我小学嗰时啲同学俾我噶啦。咁、由细用到大，喂，我哋唔识读你个名，我点样叫你啊？咁我系 Ads 得噶咁。 OK， 哇，小学嘅时候已经咁有型啦。 系啊， 其实我想知咩叫，因为我对赛车咧就毫无认识嘅，我净系试过喺电视上面睇到嗰啲人喺澳门度玩嗰啲 格兰菲 啦。我想问何谓之一个 test driver 咧？即系何谓之试车手啊？ 咁一個 Formula One 車隊會有兩個，我哋叫 seat 啦，有一個就 number one driver， 有一個就 number two driver。咁一個 team 好聽啊！你講英文啊， 哦、，thank you，thank you。 Driver，driver， 好純正， 好純正嘅英文。你咪 頭先 test a driver 嗰啲，係兩個層次。 一個 test driver， 你試下講 test driver。 Test driver， test driver。 哇！你睇， 又一冇靚啊 ！Test driver。 扮 唔到 啫，系啊，有种潇洒。 一齐扮，一 齐 扮。 你咪喺外国长大定系咩噶？ 我加拿大出生噶啦，咁97年就翻咗嚟香港，咁爹哋妈咪不嬲都系香港。我以前就同auntie uncle 住嘅嗰边，跟住就搬咗翻嚟啦。由细到大都系国际学校培养，所以 因为我啲朋友喺加拿大读书都唔系咁好听嗰啲英文。我由细到大都系同讲普通话嘅人玩，华人嗰啲， 最近听到嗰啲， 嗰啲饮奶茶嗰啲地方。 所以头先个 number one driver 同埋 number two driver 啦，系点样嗰个分别？咩叫 number one 同 number two driver？ 有啲车队就话冇 one and two driver 嘅，但系譬如法拉利啊，法拉利就有个 Alonso 就系一定系优先嘅，可能有啲车嘅 update 啊、strategy 啊，会佢会优先嘅。咁第二个车手系。类似保护佢个位置啦，咁可能佢就跑紧第一，第二架法拉利就跑第二，咁呢架法拉利系唔系追求个成绩嘅，系只系守住个位嘅啫，咁所以 护航咁啊，好似 系咯，有 number one 同 number two driver， 每一个 team 其实每一架车都唔同嘅，但系你点样同你点样证明你自己系一个快嘅车手咧？你要你要砌低你个 teammate 同一个。同喺同一个车队，同样架撑，你要砌低佢咯。所以 number two driver 可唔可以赢 number one？ 得，咁 唔会俾教练闹嘅时候咯。 唔会，但系如果你 proven 你喺比赛入边系快过呢个车手嘅，亦都系 consistently 快过呢个车手嘅，咁好多车队新嘅零件啊，就会优先俾咗你咯。咁所以，身为个快啲嘅车手就着数啲嘅。 咁所以到 大佬， 其实最后出赛就系 number one 嗰个。 唔系 两个都会出错，一人一架车。 我不过策略上就可能佢哋行孖必，咁可能佢一个嗱，我哋预咗 number one 会即系佢主力噶啦 ，number two 就会护住佢，咁计 一定会。 哦，我真唔知啊呢啲，因为我睇因为架架车都差唔多样，我其实好难 follow 呢样嘢噶嘛。 我哋唔识睇策略， 我唔识睇呢 样。我哋街外人。 唔系，同埋赛车好多都系全年总积分啊嘛，咁所以可能有时架车唔系跑到争第一。但系佢可能保持第三位就可能赢全年总冠军，咁需要个 teammate 去帮手咯。咁所以一个 team 有两架车系好重要嘅，同埋亦都好有好 beneficial。 OK， 咁但系头先你话如果系嗰个试车手，咁佢哋工作系就 系咪帮佢哋试 嘅？系啦。 咁 F1 同其他方程式嘅难度就难好多啦。咁好多。真係好似我哋低一級方程一級方程式低一級叫 GP2，我哋一個車隊入面可能得四個人五個人嘅啫去 run 一架車，但係一個 F1 車隊每個 weekend 可能有100-200個人去 run 一架車，咁所以你要認嘅人，你要識嘅人名，你要知道邊個 division 係服侍你可能車手入面個胎盤啊，出面右手邊輪胎係一個 team 嘅人啊，左手邊輪胎一個 team 嘅人啊，所以佢係 通常而家嘅车手都会 test driver 一年，跟住熟习咗车队啊，知道一个 Formula One team 系点样运作啊，之后先至会去有呢个经验去跑比赛咯。如果唔系你第一年跳落去，你都全部都未识，跟住就好大压力咯。 即系好似 intern 咁样样啊？ 类似咯，类似 预备球员咁啊，好似。 哦，因为我哋开头以为试车咪即系可能佢落场你试下架车好唔好啊？ 然后话翻俾 即 系 一般我哋买车之前，我哋今日陪佢试一试下车好唔好？我哋以为系嗰种叫做试车，哦，即系原来系其实系即系 唔系啊，系佢将来有机会 你担任车手之前，你就喺度其实系了解一个车队运作咁样 training 学紧个车队同埋 Formula One 嘅运作。 哦，咁其实。有几多个级别嘅咧？即系如果玩赛车嚟嘅，即系你话最 top 就应该 F1 啦。 最 top 就 F1 啦， 系啦。咁数落去有大概几个？有几多个级别嘅？其实 有大概五个 level 到啦。咁呢啲 level 入边有好多唔同嘅 category 嘅。咁 Formula One 啦，跟住下边就 GP2 同埋 World Series 啦。再下边就 GP3 啊、Formula 3啊呢啲级别，跟住再低啲就有啲叫 Formula Renault 啊、Formula Ford。咁所以其实好多唔同嘅 championship 喺欧洲同埋亚洲都有都有比賽咯， 係咪就係每年計積分，睇下你係屬於邊一個 level， 關唔關事嘅？ 咁唔會嘅，通常一個車手最小時候就玩卡丁車啦。咁十六歲 咩叫卡丁車啊？ 高卡啦，高 卡 車， 哦、泰國人都玩 小朋友玩嗰啲啊，真 係我。我对车真系冇乜研究。 唔系咁，通常欧洲嗰边咧，啲细路仔三岁四岁就开始玩啦，个头盔仲阔过膊头咁。我见过佢哋就走去揸，好得意。落车唔识讲嘢，但你识揸架车嘅，好 孖宝赛车啊！你睇， 唔系而家啲僆仔玩 iPhone 都系咁嘅。 咁系未识讲嘢 嘅， 唔系 即系打嗰啲机， 系一个文化咯。嗰边已经玩咗好耐啦。英国发明赛车噶嘛，咁玩咗成百年，所以你去到好多唔同嘅 town 啊，都有高卡场嘅。咁每个礼拜。五六日都會有比賽，咁啲細路仔通常喺歐洲啦，亞洲就未有呢個級文化啦。但係三歲至到十六歲就係玩卡仔咯。咁到十六歲啦，一個人就可以去佢哋一個叫 Automobile Association 啦，香港就 HKA 車會啦。咁你就可以攞個鬥車證，十六歲就攞得㗎啦，未有 鬥車證， 鬥車證 就一個 Racing License， 係 OK， 同 Driving License 係分開嘅。 OK， 咁呢個 Racing License 就會你就可以去參加好多唔同嘅比賽咯。 但係你攞個鬥車證之前，使乜攞咗個車牌先㗎？ 唔使， 即係我 十六歲，十六歲攞得㗎啦。 即係可以，我冇車牌，但係去。但可以斗车 证噶，可以有。 我第一次珠海十六岁嗰时就开始斗车啦。咁 珠海 嗰时我未有车牌啊，十九岁先攞车牌。 几得意啊，其实好似有啲矛盾系咪？ 会唔会其实会唔会考车嚟讲对你系零难度噶啦？因为你本身你已经系玩开呢样运动噶啦嘛。 太慢所以唔惯。 其实肥过第一次啊。 系 知道。衰咩？我想知衰咩？衰咩？ 系啊。好有信心，我覺得 係咪就係衝黃燈咧？定係因為你好快就行去噶嘛？ 唔係，嗰時揸緊架 four van 啦，咁嗰啲 four van 嗰啲太好好噶嘛，咁我已經停有架貨車停咗喺左手邊，咁落緊貨，咁咁啱我已經留咗兩個車位噶啦，其實大把位出，但係唔知個考試官話我留得唔夠多位喎，咁啊， 咁已經佢唔係好滿意， 聽到有人唔夠多位喎， 係咯，佢話唔夠多位啦。 咁就等多六个月之后再考过就冇事咯。 哦， 我想问当时教你车嗰、那个，即系唔系考官，系教车嗰个教 个师傅。 个师傅知唔知你系玩赛车噶？其实本 身冇， 佢唔知嘅。 我冇睇过。 哦，咁佢一路教你车 都 几 好笑。上山坡啦，仲唔想喺隔篱指挥一个赛车手上山坡？ 系啦，你会唔会觉得有少少知啦咁样啊？因为其实成套 system 好唔同噶。 唔会，因为已经揸咗车三年， 系咯， 一跳落去其实已经识揸噶啦。咁所以佢都冇咩指挥，真系佢话你呢度转右啊，去边条路啊？咁所以佢好少会话，佢多啲会提我睇镜咯。因为我哋好快就睇到镜，我可能有啲同学坐我车，佢都话：，你睇咗镜未噶？点解都唔睇镜就转线？其实已经睇咗啦。咁 即系针对考试去练， 即系真系嗰啲向左望一望， 得嘅嗰啲望得系啦，望得好明显。 夸张啊，要令得 争啲要怼落头落块镜， 即系应付考试同日常生活系有两种嘅技能。 系啊。 咁你係即係你嗰陣時係已經係16歲已經係賽緊車㗎啦。 係開始鬥車。 OK。 咁頭先講個racing license 佢哋有咗之後就去參加比賽。咁但係點樣可以升呢可以去到 F1 咁樣㗎？ 咁有好多唔同嘅錦標賽啦。咁你可能參加一年你贏夠比賽啦，儲夠積分啦，攞到全年總冠軍或者頭三名內，你就可能有機會去俾呢啲成績睇啲贊助睇啊，咁睇下有冇贊助去支持你捧你繼續一級一級咁跳咯。 哦 ，OK， 咁 即係唔需要話真係有一個人推薦或者你要去到某一個成績就即刻入到去啦，反而係要有贊助先得嘅。 係啦，因為賽車好似其他運動咁樣，你練得多就快，但係 你練嗰時你唔係好似跑步淨係買對鞋，你要車，你要 mechanic 輪胎油。咁所以全部加加埋埋個費用會好大囉。咁其實呢個運動係都幾燒錢嘅。咁需要贊助同埋資金嘅都係好對一個車手嚟講好重要。 OK， 咁你嗰陣時有冇開頭遇到啲貴人啊，即係點下你條路應該點樣行啊，即係 俾啲錢佢燒或者 push你第一步先喎。即係如果咪點㗎，其實 賽車有個好 general 嘅睇法囉，有個最後嘅目標囉。但係我行呢條路都係好多嘢係好 unexpected 嘅咯，咁真係12年嗰時，我以為自己冇機會去繼續喺歐洲鬥車啦。 點解嘅？嗰陣時發生咩事？ 嗰時就冇咗贊助咯，咁成績唔係咁好，跟住就翻到嚟亞洲咁啱有個奧迪杯嘅比賽，咁喺呢度佢珠海就做咗第一個 test， 咁佢話：你我哋就 sponsor 你個 test 啦，睇下你成績點。咁如果成績好嘅，我哋就會睇下繼續去傾啦。咁試完第一個比賽就贏咗啦，咁跟住之後就好好彩啦，遇到個香港老闆，咁佢就錦龍集團就繼續贊助我去跑多兩年 Audi， 咁呢個跑 Audi 呢個過程之中就俾到好多唔同嘅機會我去識好多唔同嘅人啦，就有機會去繼續喺歐洲鬥車囉。 Okay， 但係平均幾耐會出一次賽㗎其實？ 咁我哋平時就三月開季啦，大概咁通常跑到去澳門十二月嗰啲時間就完季囉。咁通常二月中就開始試車㗎啦，咁十月至一月啲車就係喺度 rebuild 緊啦，個 team 就喺度唞緊啦，全部啲資源就買返曬啦。 OK， 咁準備下一年嘅賽事囉。 哇，但係都幾開心㗎呢份工，你都可以即係呢個運動你帶你周圍去 又 係 自己興趣 咁樣 嘅，係咯係咯。咁爹哋好細個就好支持我啦。咁佢都係希望我大個可以將事業同埋興趣就放埋一齊啦。咁do the work I love。咁所以佢就好支持我，俾我去追求賽車呢個夢想咯。 媽咪有冇擔心㗎？即係突然媽咪，哎呀咁快嘅， 好危險啊！ 總歸未試過坐佢賽車嗰架車㗎嘛？我估佢 但係會睇 到㗎嘛，係啊。 赛车如果你睇你睇啦，你有相熟嘅人喺入边斗紧咧，其实会紧张好多咯。咁上次佢去珠海睇我，嗰次争紧头三甲嘅，咁佢就好紧张，所以佢之后就冇乜嚟过其他嘅地方。 惊佢喺现场睇， 佢嗰个紧张系咩？ 系佢心跳出嚟咁就系咯， 即系紧张你赢唔赢定系紧张咁快嘅？原来架车真系， 因为你斗紧嗰时两架车可能200几真系会。会撞到碌啊，嗨到啊，咁出现突然间，有时有啲镜头你睇落去真係好似发生咗意外啊，咁个人会超级紧张㗎嘛。 系 啊， 我嗰阵时屋企人。 剩返两圈，剩返一圈，嗰啲时间又慢慢过越嚟越慢，所以你个人会睇比赛，我自己睇比赛都会觉得好紧张。 O K， 但你自己平时自己揸车呢？你会唔会好猛嘅？因为平时喺赛车道上系轰咁样去噶嘛， 快啦！ 但跟住70啫，呢度只可以揸， 成日红灯咯，要停低， 仲会俾人影到啦。 都要调整嘅，即系嗰个 心态上。 要嘅。咁平时一个真系我哋可能去到，譬如上海赛车啊，咁通常好多车队嘅人会车你去酒店啊，同埋赛车场，咁都系冇机会喺街度揸车。咁变咗你成个礼拜系枕住系一出弯就盡有，出彎就盡有，咁所以你我次次翻到嚟都覺得哇，點解50公里係咁嘅感覺嘅？但係 新嘅嘗試。 一个钟头之后就惯翻啦，跟住冇乜嘢，都好快调整嘅。身为一个车手，你好快去适应你个环境，所以 好笑啊！点解五十公里咁样嘅感觉，系蜗牛嘅感觉，原来系矮栏嘅感觉。 因为平时起码又系去到几多速度噶？即系如果你真系落场， 系咪成二百噶？可以 如果方程式个 average speed 系 就220度啦。 哇！即系四分一只， 呢个平均速就 是、平均 速，真系我哋最低速都可能系160咁啊。 系， 但系你房车嘅话就可能120咯。所以个最低嗰一点啊，真系法甲弯最弯心最慢嗰一刻就可能60公里咯。咁所以好少会达到街上面嘅。 最快咧，你试过即系唔系嘅均速啊？你试过总之最快揸过 334， 300几， 334， 334， 个感觉系点嘅咧？ 我哋谂唔到啦都。其实即系我成日怀疑咧，系佢快得嚟都唔够，你仲要控制住咁系咪？ 系咯， 你只眼其实追到个 track。 个感觉唔同嘅，因为你嗰时坐喺架方程式入面坐得好低，跟住又戴咗头盔，所以又戴咗耳塞呢。咁我喺德国嗰啲冇限速嗰啲 highway 都揸过300几，咁所以其实你坐喺一个房车入面冇戴头盔啊，冇安全设施啊，同埋一个赛车入面系两个感觉嚟㗎。 哦， 即系你意思有晒头先讲嘅装备，其实个感觉系 secure 嘅，我觉得。 因为你坐喺一个赛车入面，唔系淨係好似普通房车咁绑条安全带嘅。 系。 有六条安全带，两条大髀下面啦，腰度啦，同埋膊头度嘅。 系。 咁呢啲安全带系需要一个工程师去帮你索緊嘅。咁佢直情紧到系你唔会唞到一啖一个 full breath 咯。因为车入面嘅离心力会好犀利，所以如果安全带唔紧呢，你就所以你会有个安全感咯。你绑咗六条安全带，同埋街上面系。喺个街车入边攞嚟攞去， 你 对只眼会唔会睇唔切嘅？其实， 唔会， 应该佢慢慢适应咗，即系 佢我谂佢嘅速度系快我哋好多。你谂下头先佢啲朋友，你睇咗镜 冇镜？佢好似有啲 X 名咁样， 咗啦咁样， 做咗啲嘢我哋唔知啊。 系咯，应该系快，即系佢哋嘅反应系快我哋好多。 反应练翻嚟咯，同埋你要 read 到车俾你嘅感觉，真系唔系。我觉得揸车揸赛车唔系靠反应咯，好多系你做个动作之前，你已经知道嘅车系会有咩，可能佢推头啊或者甩尾，咁所以你已经知道你攞入个弯之后系点改嘅，所以全部系 planning， 唔会话哎呀冲到入个弯度嘅车会点咧， 跟住 之前已经试定晒，所以 人车合一咁。 所以其实喺街度赛车系好危险嘅，因为你冇机会去试啊， okay， 你冇机会熟习啊。有好多 unexpected 嘅嘢，可能路面不平啊，咁我哋赛车场呢啲嘢唔会遇到咯，亦都有充足嘅机会去试定咯。咁所以我哋行到330几，可能系好高速，但系已经喺练习嗰时行过60几次、70几次啦，所以你就会惯咗咯。咁所以可能100米牌你咪可以90米、9米收，跟住去。做呢啲細微嘅 differences 咯。 哦，我個最後帶出一個好正面嘅信息，就係同你街度鬥車係唔同嘅。 好危險啊！ 哦，You got the feeling that I wanna feel. Oh, you got the feeling that I know is real, real, real. It's in the way you look. It's in the way you love. And I can see that this is real, it's real. It's in the way you talk. It's in the way you touch. And I can see. This is real, real, real, real love. about her. Held my breath, cause I believe that you'll find me real, real, real, real love. This is real, real, real, real love. You give me that. 今日有 Just Lane 有他们最新的派台星座，星座名字叫做 Real Love， 听到六点钟新闻报道。 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日间会是天晴干燥。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红十字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都过咗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嘅。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对一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有啲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咁另外受到紧急维修影响，油麻地北海街介乎广东道同埋炮台街一段咧，有部分嘅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去启辉楼、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RTHK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一位，孩子特大号，作词方文山，作曲主唱周杰伦。 FM 九十四点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AM 六二一，数码三十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昼两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嘉宾对谈节目，星期五主场，借主场之力讨论社会关注的问题。 在我们的主场，公道自在人心，真理会越辩越明。 在我们的主场，我们问市民想问的问题，无论嘉宾怎样回避，我们都会一直问到他们回答为止。 要嘉宾讲真话、讲道理，用文明来说服大家接受他们的观点。星期五主场，陈淑仪主持，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艾伯拉又称伊波拉病毒病，是通过破损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患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的，而不会透过空气、食物或水传播。预防这个病要保持双手清洁，使用碱液勤洗手，尤其是在触摸眼睛、口鼻之前。如果有伤口，需妥善消毒和覆盖。想知道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五个 Eric 拥有的特质， 眼细、 性感、 微操、 有索气、 多疑， 即系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 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Eric，Give me five。 我哋啲听众就 点啊？ 做咩啊？佢哋 攞啲 message， 关于 咧？ 阿 Ads 讲英文真系好好听啊 ！Thank you。 阿 Ads 讲英文真系坚好听，就唔知型唔型嘅咧？啊，个职业就好型啦，咁样 个真人型， 真人型啲。我哋一阵就影张相 俾你睇下啦，吓吓、啊啊，你有冇啲系制服诱惑啊？ 即系有啲着住车队衫嗰啲 衫嗰啲咯， 唔记得带添，唔好意思。 喺电话有嘅呢啲应该， 应该有啊，可以。 系咯，呢啲要随时准备定喺身 嘅。系啊，啲女仔会唔会对你嘅职业特别有兴趣啊？ 定系男仔反而有兴趣啊？ 反而男仔会多啲，因为香港比较中意车嘅男仔都其实几多，但女仔冇喎，女仔少啲 吓、啊，竟然。 但女仔听到你系一个系 test driver， 佢会唔会觉得好有型咁样咧？多数露出嘅表情， 好多唔系好明赛车咯，咁所以都唔会好清楚。 佢当咗你系运输界咯， 职业司机 揸车啦，真系司 机 啦， 系啦咁样 driver 啦， 即系 driver 咁样样，即系唔同咗咁样嗰阵时咁样。 一听完啲女仔就知道走好唔好，其实好有型嘅咁啊。 系啦，但系呢个运动其实都真系危险噶嘛。 危险，始终 咁高速，身体上面需唔需要有啲嘢要适应噶？即系其实人系唔应该去到三百几公里咁快噶嘛？ 如果去到或者要做啲乜嘢， 系啦系啦， 舒缓。如果有唔舒服嘅地方，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觉得最基本就系、要适应个离心力啦。 系 咁一架房车入边产生到嘅离心力可能叫一个 G 啦，即系同我哋地心吸力系一样啦。 系 咁我哋揸。高 level 啲嘅方程式可能去到 Formula One 就去到五六个 G 嘅， 哇！ 咁所以你踩 brake 嗰时，如果你唔系冇操惯嘅，你个头系望唔到前面咯，会耷咗落去噶咯，所以 系危险噶啦，咁就 唔系啊，根本揸唔到嘅车，一两圈之后就肌肉酸啦，肌肉酸之后你成日点样按摩啊，搽啲咩啊，佢条颈咧一搞掂咗嗰时就搞掂咗啦，所以你唔可以繼續去揸咯，咁、 okay. 所以車手你要保持個體能， 係 去揸架車，同埋你揸緊車入邊可能六十至七十度嘅，咁佢冇冷氣，你亦都要穿住三層防火衣，咁所以你冇翻個 fitness 係揸唔到，會 dehydrate 咯個人。 點解會咁熱嘅？我想問個車廂入邊係 冇冷氣啊嘛，要偷輕嘅車啊嘛。 係咁，但係個 engine 又喺度 啦。係咯，個 engine 喺後邊啫嘛。咁所以要適應咯。要 你焗桑拿可以焗三日唔出嚟嗰啲喎，喺個 steam 嗰度熄咗三日可以 濕濕碎嘅應該覺得。 我平时都 handle 开 试完车咧，试完车一个圈咧，应该会瘦几磅咯。水肿嗰啲人嘅话， 唔知啊，可以。 通常跑完一场比赛会瘦四公斤咯。 哇！ 四公斤水咯，流汗咯。 哇！四公斤起码八磅噶咯，嗰度啊，成。 咁所以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呢啲地方比赛，我哋之前会做到好多heat room。training 啊， 系 咁喺个桑拿入边踩单车啊，做运动，佢真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地方 prepare 咗俾车手去练呢啲准备身体 for 耐力赛啊，或者好热嘅环境去斗车。 Okay, 但系如果譬如系要去一场，大概要几耐时间先完噶？ 有好多唔同啦，咁我哋有唔同嘅 race 就叫 sprint race 同埋 endurance race 啦。endurance race 可以去到四五个车手都有嘅，咁 sprint race 就一个车手好似方程式嗰啲比赛啦。咁嗰啲 sprint race 就三十分钟至到一个钟头四十五分钟嘅。 哇，咁样都已经咁耐啦， 耐噶。 endurance 咧 ，endurance 最长就廿五小时咯。 就轮流啦，系嘛？啲车手 轮流 可以轮流。 你跑足嘅时间就要休息翻，咁所以我今年跑上年跑廿四小时里曼，有一节跑咗四个钟，咁我就咪有四个钟之后去休息咯。 哇， 四 个钟 都系 六七十度， 系啊，咁嘅速度同温度入边， 但你又冇得饮水。 嗰啲耐力赛车入边有个 drink system 嘅，咁所以你喺踏盘揿个掣，佢就直接泵落条管路入个头盔度，你就有得。 但你冇一个去厕所嘅 system 噶嘛？即系你要即 都有一个掣啊条管。 不过都唔好啦，因为你咁大汗，其实你都应该 蒸发晒， 系咯，未必需要小解。 其实我都有个问题，我有个坏习惯就系我去揸赛车之前，我好中意去厕所嘅，所以。真系临时临急咁样，个个赶住上车。喂，你仲上车？我唔得唔得，我要去厕所先，去厕所先啦。就算冇都要去，真系好似一个心理咁啊。咁所以 太急啊！ 第一次我揸呢个24小时嚟猛，哇，四个钟会唔会顶唔住咧？但系你流出嚟嘅汗同埋你专注嗰时，你就唔会有呢个感觉咯。 你唔知道赛车手原来系要经历呢啲， 我唔知道赛车手要喺嗰、那个 桑 拿房踩单车，我真系第一次听咗。 系咯，即系我哋以为哦，咁好简单，因为好威啫嘛。不如你睇 Iron Man 咁样，哦 Iron Man 咁咪你咪上车咯， 着件盔甲咁得咯， 好威咁， 好潇洒噶嘛， 系咯系咯，咁样你会觉得好简单呢个工作。哇，原来系咁难呢个运动。 唔系，我哋亦都有啲车手系真系赛 Audi 或者房车嘅赛事啦。咁我哋有分 A 组同 B 组嘅。咁 B 组嗰啲通常我哋叫 gentleman driver， 咁呢啲系啲我啲 uncle 啊，或者我哋老一辈啦，老少少嘅车手啦，会可能佢哋平常室会就翻工嘅，咁礼拜五六日佢就会一年有十次啊，就去斗 Audi 嘅比赛，咁我哋要 gentleman driver， 佢哋可能会买架赛车，专喺赛车场用嘅，咁就亦都可以参加埋我哋全年锦标赛咯。咁而家亚洲开始越嚟越 hit 啦呢样嘢，尤其是喺中国内啦、马来西亚都好多呢啲咁嘅赛事，兰博基尼啊、保时捷啊、Audi 啊，全部都有自己嘅锦标赛，咁所以都开始流行啦呢样嘢。 但譬如职业车手，好似你咁样，系有冇一个生涯？即系譬如运动员，可能个黄金时年纪系几时到几时咁样？赛车咧， 房车就可以耐少少啦。但系方程式就讲紧 anywhere between 你16岁就要开始去比赛啦。咁我谂26岁之前啦，就要到一级方程式咯。如果唔到呢个 level 嘅话，你就开始要揸其他。房车啊，耐力赛啊， 哦 ，demanding 嘅赛事， 唔系想象中咁长喎，嗰个运动员生涯，26岁要去到嗰个好顶尖。 咁你而家 几多岁 啊？ 而家24。 哦，哇！ 所以都問水， 都 問水 嘅， 仲有兩年 得噶啦。 但係頭先話最緊要揾到 sponsor 啊嘛，咁我係想知啦，點先可以揾到 sponsor 咧？即係譬如我又冇一個大賽成績，話我攞過乜乜杯、乜乜杯咁啊，咁你點樣用？需唔需要證明俾個 sponsor 睇我係得嘅？咁佢先會抌嚿錢出嚟 sponsor 噶嘛？ 係 靠咩嘅？靠口才嘅係。 靠好多樣嘢嘅，你又要準備好啦，咁準備好機會嚟，你就要把握咯。咁亦都有運氣嘅，真係你如果個賽事咁你壞咗車啊、爆咗胎啊，咁你都冇機會去證明自己。咁所以好睇真係好似2013年咁，我好幸福啦，每一場賽事都冇爆胎啊，冇事故啊，咁完成到儲到最多積分就贏到全年總冠軍啦。如果唔係嘅話就都冇成績去繼續跑落去，去揾其他嘅贊助咯。咁賽車我諗我哋出車嘅時間整係我哋賽車生涯入面 10% 啫。咁好多其他我哋要去 training 啊，同埋大部分嘅時間係揾贊助咯， okay. 去傾啲 business meeting 翻嚟啊，點樣幫人喺賽車場度賣廣告啊，或者 business to business 啊，真係 點樣可以喺賽車場上賣廣告呢？除咗個車上面有個 logo 之外， 即係譬如我哋喺呢個錦標賽係喺亞洲跑嘅，尤其是係喺大陸跑嘅，咁有美國公司想入嚟 中國 真係想推廣佢某一個品牌。咁可能呢个品牌对车或者鍾意车嘅人有关嘅，咁我哋咪可以喺中间做到个 business to business 囉。 哦 ,ok, 咁样。咁你对于嗰啲赛车嘅嗰啲 showgirls, 我都好多你品牌。 会唔会好有兴趣嘅呢其实。 其实上到电视嘅比赛呢都已经算系大型嘅比赛嚟。咁好多我哋未到呢一个 level 嗰啲比赛即系细型啲嘅比赛系冇 racing girl 嘅。咁所以你去到澳门嗰啲先至，即係所以平时见到澳门有就我哋珠海上海嗰啲唔会有囉。 哦， 会唔会系另一个奋发嘅目标啊？ 型俾佢睇。 我唔好理啲而家去到 Racing Girls 嘅比赛。 咁呢个会睇埋 sponsor， 因为有啲 sponsor 系会想有呢样嘢嘅，因为佢 觉得好睇啲系嘛？ 唔系好多人会走埋去影相啊嘛，咁咪对佢个对个 brand 有 exposure 咯。 我有听过话，其实Racing Girls 嗰个准则其实都好严格噶，系咪啊？ 准则系咩啊？ 即系话佢哋拣 Racing Girls 唔系求其， 即系你 有 qualification 细要 有嘅，有 好高要求嘅，好似话系 做赛车，佢哋有自己嘅 modeling agency， 咁呢啲 modeling agency 可能系得几间嘅啫，咁负责亚洲嘅负责亚洲，咁通常嚟嚟去去都系嗰一批 Racing Girls， 咁佢哋会识呢个工作咯，因为 Racing Girls 之外，佢有好多嗰啲。招呼客人啊，嗰啲 sponsor 啊，嗰啲 media， 佢哋都要去做呢啲 event， 咁佢哋亦都要有经验咯。 哦 ，OK， 咁危险嘅咧，有冇遇到啲危险嘅场面啊？你自己 有赛车，尤其是喺欧洲都争得好激烈噶啦。我哋可能头十位、头十二名排位赛系差一秒嘅啫，个圈速。咁讲紧车手对车手嘅分别系好少咯，咁所以尤其是歐洲咧，嗰啲事故係好經常，每一賽場賽事都會發生。但係好彩啦，我未試過反車。着火就試過一次啦。咁好彩跳得快，跳得出嚟。 跳車啊！ 跳出嚟喺架車度， 要喺個車度跳出嚟，因為你綁住六條安全帶，你要拆咗個踏盤先出到嚟，跟住你要掹個 radio， 你唔掹個 radio 去，你係綁住喺車入邊。咁所以嗰時啱啱行緊260几。跟住无啦咁熱嘅咁熱嘅，跟住已经烧緊我背脊㗎啦。我嗰时係以为好熱啫，但係一开始。 以为我今日唔耐熱啫。 跟住一踩俾力嗰时佢啲火一吹埋嚟，嘩真係着火，真係先见到喎。咁停落嚟落车，好彩跳得出嚟跳得切啦。咁呢个係我最驚嘅一个 moment 囉，但係其他都是好少事啫，因为赛车场入面有缓冲区啊，咁所以都比较安全嘅。 但系点解个无啦啦嘅车会着火嘅咧？ 我哋嗰时 有咩原因？ 嗰时跑紧街道赛，跟住有一个点讲咧，好似有个路轨系俾缆车过嘅。咁嗰次系第一年主办呢个街道赛喺美国，咁佢哋都唔知啲车经过呢条路轨系会点嘅。咁我就第一个啦，咁就嘅车。离地啊，跳直情跳起离地，一搭落嚟嗰一下，嗰啲油喉松咗咯。 哇，好牙烟喎！ 你哋平时真系要做 fire drill 噶， 要 嗰啲防火演习啊，嗰啲咁样。 要 time 咯，佢你去参加一个赛事之前，佢有好多嘢会 check 啦，即系 check 你有冇嗰啲防火装备啊。咁亦都会做一个我哋要jump out test。咁可能六秒内你就要跳出架车啊，力亦都要放翻个踏盘落去，唔系冲出嚟就得个。咁所以你要 pass 咗几样嘢先至可以 安全 去比 赛嘅 safety 嘅嘢嚟嘅。但我头先听你讲系咪嚟架车试过分开咗一半？ 断开咗。 有呢个又另外一个赛事嚟嘅，嗰时喺德国，咁前面系一个高速弯五波弯，咁有架车爆咗个 engine， 咁全部嘅 engine 油就落晒跑道度啦。咁我就冇路走 ，spin， 我就冲咗落啲呢油路就失控啦 ，spin， 即系自己旋 转 自转啊架车喺度， 自转一转完停咗之后就停咗喺条跑道中间，咁后边啲车睇唔到啊，因为我 spin 嗰时好多轮胎嘅烟啊，跟住我一望去左手边，突然间两秒之后就见到有个福士个牌，跟住即刻 bang 咗埋嚟啦，跟住好彩啱啱喺我后边咯，跟住个车就断开咗一半咯， 哇！佢歪少少都好大鑊噶咯喎！ 係啊，嗰次就暈咗咯，但係皮外傷嗰啲就冇乜，所以賽車其實好少會有好大嘅意外嘅，但係發生嘅事 發生就好大啦。 即係嚟就係一啲大嘅 event 啦，即係大嘅 accident。 但 係 因為而家嗰啲 technology 咁好啦，咁所以其實發生嘅意外睇落去喺外邊會好大咯，但係對車手嗰、那個。个 impact 系会好细嘅咯， 系咪通常遇上呢啲意外都一定系唔使只继续比赛噶啦，即系嗰一场入边，定系如果小意外可以换车或者点样噶？ 唔得嘅，通常你参加一个 weekend 啦，你个 weekend 一开始咗之后啦，有车身 number 同埋个 engine number 啊嘛，呢两样嘢唔转得噶咯，真系。如果你系转咗爆咗 engine， 你换个 engine 就通常会罚你10个位咯。真係當我排位排第六名，咁我排位 發現個 engine 有問題，我禮拜日比賽要換個 engine， 咁我換完 engine 之後啦，禮拜日去比賽就第十六開始啦。 哦， 所以 但係你頭先話你好彩，即係 touch 冇反過車，反車係一個好嚴重嘅事故嚟嘅，對賽車手 會死嘅係咪應該？ 唔會 死㗎，反車都唔會死㗎。 而家賽車手好少會死， 以前 就會啦， 以前會，以前 即係而家個安全技術好咗。 以前冇呢个意识啊，同埋以前个冇咁，即系全部都系为求速度咯。咁冇佢唔会理之后发生咩啊，只有今次嘅个比赛佢睇赢就得噶啦。咁所以以前啲车用铝做啊，一撞落去就好似个可乐罐咁咯。咁好多以前讲七十八十年代嗰时，个油缸系摆喺个车手下边嘅咯。咁直情你坐喺个油缸上面，因为佢对个重心最有利啊嘛。咁所以好多佢以前系 no compromise 咯，我哋叫。咁嗰时嘅年代系咁嘅谂法， 佢哋搏命噶，真系。 系噶，你嗰时唔撞得噶，嗰时你一撞就即 就会死啦，真系 就爆噶咯。 所以七几年嗰时，我谂一年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死。但系而家冇啦。 点解以前啲人咁搏命嘅？佢哋肯，佢哋都知道嗰、那个 以前未有呢个科技啊，同埋未有咁多安全措施啊。嗰时啲 佢哋都追求用呢啲物质同埋呢啲位置咧。 唔係咁意外發生得多嗰時，人就會開始 識驚啦。 咁賽車場而家有防撞欄啦，好多以前冇噶嘛。即係你見澳門廿年前係街邊可以有個人企喺度，跟住就有架賽車經過啦。而家唔係嗰回事咯。咁所以安全措施你會見到係每年都有進步。 反車嗰個你話咁係一個點樣嘅事情啊？ 反車 危險會危險啲啦。 难啲出嚟咯，因为你架车调转咗啊，你开唔到门啊，或者你方程式你喺个顶度出嚟噶嘛，咁你咪出唔到嚟咯。咁所以会俾人真系困住咗喺个车入边咯。但系我好彩未试过呢样嘢， 冇事嘅，冇事嘅 。 大家 touch 住，帮手， 我哋 帮手， 顺顺利利啊， 冇用啊，你做位。佢唔係，我想話你車上有冇啲迷信嘢㗎？即係話上車之前要做啲乜嘢咁樣？ 係 啦，或者確保，因為有啲運動員有陣時都會㗎，即係佢可能有啲嗰啲咩幸運象徵物咁樣，佢一定要駝住先會去比賽咁樣。你有冇呢啲咁嘅習慣嘅？ 我永遠會喺架車嘅左手邊度上咯。 哦， 左手边就 系啊，总之系一个习惯啫。咁上车比赛之前祈一祈祷咯。都系多谢有呢个机会俾我喺呢个赛车场今日咁开心去揸一架咁靓嘅赛车咯。 感恩，怀住感恩嘅心。 咁嚟紧下因为而家应该系未系即系赛季开锣啦。咁嚟紧即系应该三四月度就会开始有比赛啦。今年 今年2月10日我会去珠海试车啦。咁呢个系今年嘅第一次试车。咁应该之后嚟就未有 plan 啦，睇下车队系点样安排佢哋嘅 logistics 啊，同埋佢哋准备嘅时间啦。咁暂时第一个就系2月10日啦。咁我谂排住落嚟，至到4月嗰时都好多试车啦。咁通常3月尾4月头就开季啦。 OK， 咁希望你可以快啲啊！即系而家系一级方程式嘅 test driver， 希望你可以快啲升上去， 升上去啊 ！Number two, number one， 同埋最紧要揾多啲 sponsor， 揾佢啊！英文好好听啊！阿 Ads 啊， 系啊，好好听嘅。 喂，今日多谢晒 Ads 啦，真系我哋一般人即系睇赛车，通常系嗰啲体育新闻有廿秒、三十秒咁样，但系你今日原来背后 系 有咁多嘅功夫嘅， 同埋咁多嘅钱嘅。我想用啲最老土嗰啲四字词嚟祝福佢，即系嗰啲新年老老畅通。即系佢真系最啱用嘅，史上最啱用嘅嘉宾。 今日多谢晒 Ads，thank you，thank you。This is that ice cold Michelle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aight masterpieces. Stylin', wildin', living it up in the city. 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 I'm too hot.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set you hallelujah. Girl, I'll se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Hey, hey, hey, oh! Stop. Wait a minute. Fill my cup, put some nigga in it. Take a sip, sign the check. Julio, get the stretch. Right to Harlem, Hollywood, Jackson, Mississippi. If we show up, we gon' show out. Smoother than a fresh drop. Skip it.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en. I'm too hot. A dragon bone, a retirement. I'm too hot. Trick,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我哋一路都系冇提到一个好紧要嘅资讯嘅， 系啊，咁大件事都唔讲出嚟嘅。 多问一句，系啊 ，Adley 就系咧香港第一个踏足呢个 F1 赛车界嘅一个运动员嚟噶， 系首位咁啊，吓 咁 即系打机打得多啊，你哋新嘢见过未啊？ 同埋听讲你系咪有个Instagram 啊？系点样噶？ 系一个啱啱新开嘅 Instagram 叫 Not for Drivers， 咁我哋之前有第二个车手，我哋开咗个 WiFi， 咁个车手系咁用个 WiFi 嚟 download 啲片嚟睇，跟住我佢次次问我哋攞 password， 我哋就话 not for drivers，not for drivers， 跟住佢唔知呢个 password， 成日问咩 password 咩 password， 咁所以个 Instagram account 叫 not for drivers， 咁有最紧要有好多靓车， 全部都系大部分都系香港嘅靓车啦，亦都有其他唔同嘅靓车咯，赛道见到嘅靓车， 中意车嗰啲人 可以 follow 下 not for drivers， 或者可以 follow 佢个 page 都得噶， 个 page 会 update 自己即系佢试车。比赛嘅情况嘅 ，Adley Fong 啊 ，A D D E R L Y Fong 系 F O N G 啦， 系我哋摆上 Facebook 嗰度啦。 系啊，再次多谢晒你今日， 我 加油啊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话，预计明年上半年推出公屋出售单位，针对属于公屋住户嘅绿表申请者，定价会比居屋低，甚至系市价嘅五成。黄远辉又话，出售公屋计划会收回成功申请人嘅公屋单位，因此唔会影响供应。公屋轮候拆的单位数量。被问到推出计划之后会不会影响居屋销售，黄远辉说可能需要调整居屋绿表和白表申请的比例。至于是否要将居屋转为只是给白表申请，仍然要仔细研究。泛民饭盒会中午开例会，召集人梁家杰在会后说会上并没有谈及发动辞职变相公投。他说各党派会尽快各自内部讨论，得出第一轮的意见之后再讨论，有结果会公布。对于立法会财委会今日会讨论多项议程，梁家杰说希望财委会关乎民生的议程能够通过，包括同低收入家庭补贴相关以及公务员加薪的议案。至于有关港珠澳大桥的议案，他相信会有了断。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视察位于平壤的江东精密机械工厂。南韩传媒推测金正恩视察的是军事工厂。朝中社引述金正恩说，江东精密机械厂在提升国家机械制造业水平方面负有重大的责任。他又强调工厂现代化项目和改善工厂劳动环境的重要性。报道又说，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等人陪同参观工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是天晴，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3度，新界再低几度。 日间会系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住红十字会，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翻完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咧喺新界区受到爆水管影响，新运路去粉岭中心方向，近住马会道一段咧，现时系全线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落平石去启辉楼、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机场路国泰城去机场，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RTHK FM 94.8-296.9 RTHK Radio 2香港 电台第二台，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喂，讲呢啲碧华医力 吓、啊，我发声做都唔得， 你发声梗系得啦，你思潮作动啦。 胡世杰，我咪就系讲紧我逢礼拜一嘅思潮作动，我要真发声咯。 得你咋？ 贪心得过你啊！嗱，所以咧，每个星期我就会请嚟社会上面唔同背景嘅小人物，俾足机会佢哋尽情咁发声，打响头炮咧就衣着打扮，仲花枝招展过我嘅性小众男生 Terry。 1月19号起，逢星期一晚8点，思潮作动， 有我碧华医 胡世杰，我要真发声， 孤单。在我爱上你那一刻正式开始， 期望你忽然误觉之时，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终有一日一切都会终结， 终结这段感情我不可以依靠时间， 我可以依靠的只有你， 靠你 伤得我够深， 我终有天气两心淡。 逢星期日晚12点至2点， 私分严庆 林哥有情人。 管理私人大厦是业主应尽的责任，建筑物管理条例提供一个法律框架，等业主可以成立业主立案法团，共同管理大厦的公用部分。政府正就检讨建筑物管理条例咨询公众，咨询文件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索取，或上民政事务总署大厦管理网页下载。欢迎在2015年2月2日或之前提出意见。 谢谢你，小白。 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历史。 文字和音乐都是他的情绪出口。阿豪说小白这只猫猫要离开，纵然是不舍得，但是比起初遇见小白的时候，自己已经长大，更加明白继续快乐奋斗向前行才是爱猫和身边人的心愿。 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场。 作曲是柏豪自己，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 Randy Chow， 上榜第二个星期连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周柏豪小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介绍个人俾你识咧， 有咩特别啊？ 佢特别就系白舞， 咁佢舞啲咩啊？ 唔系，佢真系好似白舞咁噶。第一，佢好八卦，尤其是中意抄你啲银包出嚟起你底嘅， 真系好白喎。 第二，佢好中意买餸，尤其好支持啲本地有机菜噶。 咁健康？ 系啊，佢仲朝朝早一起身就落街做运动噶啦。 咁白舞贵姓啊？ 佢姓梁，其实就系我啫嘛，我系我 Eric 啊。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见面快，我俾两个钟头你认识我。 转头就将阿 at 嗰张相， 系大家可以见到佢嘅真面目啦。 帮佢化光， 佢真面目 冇微量， 用 at 帮 佢整， 有冇嬲我嚟啊？ 我加好多 你字，你仲要摆翻去个 Facebook 度。 Facebook 今日啊，跟住 佢真人反而系 我哋真系 真人几斯文噶，即系你又估唔到哇！原来落场佢系一个 F1 嘅 test driver， 好决断嘅车手 咁样，系啊。咁我哋将佢个 page 都摆咗我哋 Facebook 嘅，咁大家支持下。系啊，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啦，原来咁犀利，我哋香港就第一个人可以去到呢一个 一级方程式 界 啦， 系 啊， 系啊。 我睇紧我哋张合照，点解我同我波成咁衰嘅？ 冇俾心机，系咪冇俾心机影啊？头先 衰到一个点系咁嘅咧， 唉， 定系佢太靓仔咋，显得你两个差咗。 都靓仔噶吓，好啦，我而家执下相先。 系啦，咁啊，六点半之后星期五有少年警讯嘅环节啦。咁一阵间咧会有 Madam 同埋两位 JPCJ 上嚟嘅，咁佢哋会做短剧，咁啊内容系关于警队嘅资讯啊，或者一啲少年警讯嘅最新消息啦。 最紧要系同大家玩呢个问答环节。 冇错啦，咁一阵间咧打电话嚟报名就可以玩噶啦。咁胜出各位可以得到200蚊书券，输咗各位咧都会有100蚊书券嘅。咁如果想报名好简单，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 窗以后将每日约我，一刻也不给你失望，将快乐将寄望将一切交给我，不需你开口许诺，不快是琐碎事让我轻恕你担当你一切的祸，于眼内不会望消失了都不觉，靠别人这座发光，如你是我大雨披星努力过，便会自扬手等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花涂尽万年的悲疮，不过谁人有痛哭过，如何失醉过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幻波，越过缺席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至少可解你寂寞，早得到一个星座，于眼内不会望消失了都不觉，靠别人这座发光，如你是我大雨披星努力过，便会自扬手得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花涂尽万年的悲疮，不过谁人有痛哭过，如何失醉过并发现笑的照耀，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幻波，月光缺席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快乐， 声努力过，便没这样守等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洪荒吐出万年的悲怆。不过谁人像我在银河雨夜未破，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还过，至少困倦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挥霍。 许廷铿的最新的派台歌《如你是我》 ，JBC 话你知。 科技日新月异，香港的科技罪案在过去十年之间急升，而犯案手法亦都越来越复杂，警队有啲咩应对的策略呢？ 香港警务处为了加强打击科技罪案力度，维护香港的网络安全，由2015年1月1日开始，商业罪案调查科的科技罪案组会以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名称运作，升格成为刑事部辖下的新单位。他们主要负责侦查集团式和高度复杂的科技罪行，加强分析搜集和网络攻击有关的情报，以及紧密留意香港五大关键基建设施资讯系统保安，包括金融及银行业、运输、公共事业、政府部门及通讯公司，以防上述机构受到网络袭击而影响公共秩序。除此之外，他们还专责处理电脑法理鉴证和防止科技罪案等等的工作，更加会同本地以及海外嘅执法机构紧密联系，打击跨境科技罪案同埋分享情报。 想知道更多关于警察嘅资讯，咁就要继续留意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嘅环节啦。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 好，6:09啦，咁有呢个少年警讯嘅环节啦，係啦，咁我哋有几位嘉宾上到嚟嘅。 係，有 Madam 先啦，首先。 Hello, 大家好。 仲有我哋呢两位少年警讯嘅会员嘅。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chelle。 Hello, 大家好，我係 Erin 啊。 好啦，咁除咗 Michelle 同 Erin 之后呢，电话旁边有两位听众朋友准备咗喺度㗎啦。喂。 Hi。 喂。 Hello, 你点称呼啊？ 係。Francis。 Francis, 係咪？ 系 ，OK， 另一位听众朋友， 阿 辉，阿咩话？ 阿辉啊， 辉，阿辉，同阿 Francis 嗱，一阵间有一个嘅短剧嘅，咁啊，关于一啲系使用社交媒体嘅安全指引啦，听清咗个内容之后，跟住我哋有个问答游戏，咁 OK 啊 ？OK，OK，OK， 听听个剧先啊。 Erin 啊，我哋拍档都做咗三集嘅节目啦，等我加你落 Facebook 先。 好啊，你打我个名字就揾到我噶啦。 哇！乜你啲资料 show 晒出嚟嘅？咁样好危险噶，系咪啊 ，Madam Erica？ 嗯，等我睇下先。系 ，Erin， 你知唔知如果唔适当嘅私隐设定咧，可能会令到你嘅个人资料外泄，俾人当作不法嘅用途噶？ 吓，咁我可以点样保护我嘅个人资料啊？ 嗱，计我话咧 ，Facebook 嘅个人档案最好就唔好分享重要嘅个人资料，好似系地址、电话或者同工作有关嘅资料。 咁至於進階嘅保安功能呢，就例如好似重設密碼啦，而需要提供電郵地址或者係電話號碼嘅時候，用戶呢就可以考慮將私隱設定檢查嘅頁面呢設定為只有自己先可以瀏覽。 嗯，我明白啦，仲可以考慮修改一啲搜尋嘅設定嚟提高個人檔案嘅私隱安全添。 總之時刻就保持警覺，避免喺個人檔案入面分享過多嘅個人資料，咁就安心得多啦。 好，接翻两位听众朋友出嚟先吓，阿辉， 系， 好 ，OK，Francis 咧， 系， 系，咁啊，天怡同你讲讲个游戏规则先啊， 好简单啦，我哋会问三条关于头先短剧内容嘅问题嘅，咁你哋只要斗快答问题咧，就可以赢到我哋嘅书券噶啦。不过要留意嘅咧，就系要等全条问题都问晒之后先斗快作，嗌你个名，我哋会以问题之后听到嘅第一个名为准嘅，好唔 OK？OK，OK 嘅话咧，就先交俾 Madam 帮我哋问第一条问题啦。 第一题，剧中提到咧，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嘅时候，不适当嘅私隐设定咧，系会导致乜嘢外泄咧？ Francis， 个人资料系啱嘅，正确一分。 第二 题 啦，第二题就系、是、Facebook 嘅个人档案最好就唔好分享重要嘅个人资料，包括啲咩咧？ 废 系地址、电话同埋工作， 系啱嘅， 正确啊！ 分好，第三题， 好啦，进阶嘅保安功能设定包括咗有重设嘅乜嘢咧？ 阿辉。 重设电邮同埋重设密码，就只有自己先可以知道嘅。 嗯，啱嘅。咁阿辉又答啱咗两题啦，咁就胜出咗，可以得到200蚊嘅书券嘅。咁阿 Francis， 输咗都唔紧要嘅，我哋会送翻100蚊嘅书券俾你作为奖励嘅。 多谢两位参与 JPC 警察故事。 上集警察故事，我哋知道俊杰除咗系一个业余嘅射击运动员之外，原来佢都系一个辅警嚟嘅，所以今集嘅警察故事佢就会同我哋分享时间方面佢系点样安排嘅咧？ 咁如果譬如问啦，俊杰你自己嘅个人经验啦，你有好多个身份啦，咁啊又自己一份正职啦，咁亦都系一个即系港队嘅成员啦，咁啊而家亦都系一个辅警啦，咁譬如喺一啲分配嘅时间啊等等嘅时候，会唔会曾经遇过一啲挑战同困难呢？ 哇，其实即系分配时间个生活咧，其实咁多樣嘢加埋一齊咧，就好唔平衡嘅。其實，我尤其是喺即係投入喺嗰個射擊訓練嗰度咧，我就連啲朋友嘅見面時間都少咗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同輔警一樣啊，即係如果你想去投入落呢件事入邊咧，你就其他嘢就取捨咗啦。但係換嚟就係我即係可以積極咁投入喺嗰個靶場裏面，或者係輔警嗰當值期間。 做輔警咁耐以嚟，即係有冇遇過啲咩 case 咧？你定係其實我都好安全過度嘅，通常都。 咁耐以嚟咧，我就除咗係一個戒備時候掹個棍之外咧，其他就真係未有用過任何武力喎。咁都叫做風平浪靜咁樣度過啦。咁但係就其實面對嗰啲人咧都。即係因為自己著起制服咧，咁要接到一啲求助，咁都到場處理嘅時候咧，都有啲難搞啲嘅人嘅，或者嗰啲事情，咁尤其是面對到嗰啲情緒失控嘅人啦。咁但係就即係輔警有輔警個長處咧，就係我哋接觸唔同嘅人噶嘛。另外我自己即係服務青少年噶嘛，咁所以對住嗰啲好惡啊、好同我哋對抗嘅人咧，咁我哋自己都有自己的方法。咁就去即係用返自己長處處理好佢哋嘅情緒。咁其實好多時我哋見到嗰啲事情呢都係因為個即係情緒比較高漲或者失控呢，咁就搞到件事即係好和。咁只要我哋平復咗之後呢，其實件事好簡單，可能係一啲好輕微嘅糾紛咁。 我想問咧，即係喺任何即係可能你哋被 call 去幫手啊，或者 in charge 嗰、那個case 嘅時候咧，需唔需要有正規警員同時在場，定係其實輔警都可以 in charge of 整件事嘅？ 其實咧，唔一定要有正規嘅同事，即係好多時一啲譬如交通意外，但係冇人受傷嘅咁。可能我哋自己都已經好熟悉咁樣去處理咗佢，或者啲違例泊車啊，或者啲好普通嘅一啲糾紛，咁當然嘅正規嘅同事佢哋接觸嘅時間啊、經驗啊，梗係多過我哋啦。咁所以佢哋就即係有佢哋個長處，咁我哋咧就有我哋其他嘅生活經歷咧，咁去補足翻，即係可能有一啲輔警嘅同事，佢本身係好熟一啲譬如租務條例啊，或者係消費者嘅權益嘅嘢啊。咁佢喺介入嗰啲事件嘅時候咧，佢有佢嘅專業，所以都即係又或者係佢哋嘅語言能力，即係有啲係有其他嘅學歷，咁所以佢用佢自己普通話或者識日文啊，咁可能咧就會即係令到。在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就會即容易很多。 剛才你說到有一次即幸運地即最嚴重的情況都只是需要拿個警棍出來，你記得那次是因為什麼情況是需要用到警棍呢？ 出動善良的棍 是啊，即第一次拔棍呢就是我要一接到一個 call 就說在附近的位置呢就有一個爆竊正在進行中，對於這些事件呢我們就很敏感的，第一時間就跑過去，去到氣都未喘定嘅時候咧， 我哋第一件事就喺現場咧，即係鎖定一個目標之後咧，我哋封鎖咗成座大廈。咁但係阿師兄咧就提醒我，就話掹定棍啦，咁樣咁同我講，因為即係一個爆竊嘅匪徒，佢要逃走嘅時候，佢會用盡一切嘅方法噶嘛。咁我哋守住一啲出入口嘅話，或者後門咧又暗嘅咧，咁就自己就即係唔好令自己蝕底嘛。咁所以咧就做一個防備。 好啦，咁知道咁一年幾個禮拜啦，咁同阿俊傑咧就係香港一位嘅業餘射擊運動員咧，亦都係一位輔警嚟嘅。咁我想問下啦，咁嚟緊係咪都已經積極準備緊下啲嘅國際賽事咧？ 哦，嚟緊係啊，嚟緊我哋好快12月中咧就會有另外一個比賽，係一個東南亞嘅射擊比賽。咁啊，都一如以往啦，我都係即係好多日子好多時間都投入落去訓練，咁就希望即係喺呢個比賽裏面打好啲。 嗯 ，OK， 咁希望你可以争取啲好啲嘅成绩啦，咁样，咁一年几个礼拜啦，多谢我哋有两位嘅嘉宾嘅，咁不过啱啱同我哋倾个偈嘅啦，就系阿俊杰啦，另外就有嚟自香港射击联合总会嘅秘书长兼呢个副警副总监就系杨 Sir 嘅，多谢两位 ，thank you，thank you。 6:54跟住有另一个嘅短劇嘅，就关于佢哋係一个 GPCJ 嘅交接嘅分享会嘅，听听个短劇啊。 Michelle Erin， 今年 GPC Give Me Five GPCJ 嘅交接分享会呢就喺啱啱嘅星期二顺利举行咗啦。我见你哋当晚都好踊跃咁嘅问题，点啊，解唔解答到你哋嘅疑问呢 ？Mad America， 今次係我第一次参加 GPCJ， 原本都好紧张㗎。经过了分享会之后，有 Madam 为我们讲解担任 JPCJ 需要注意的事项，和一班2014年度的师兄师姐分享他们做经验做节目的体验和心得，我就完全地融入了 JPCJ 这个大家庭了。 我都觉得听完人家的经验和分享，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心。当晚还邀请到 Give Me Five 节目的司仪来和我们真情对话，分享做 DJ 的经验和心得，好难得的。 是啊是啊是啊，天儿同埋波醒仲教我，如果拍档食螺丝可以点样应对添啊 ！Michelle， 如果我食螺丝嘅话，记得唔好笑我啊！ 咦，睇嚟你哋都好 enjoy 今次嘅 JPCJ 交接分享会、啊，希望你哋咧继续努力做好 JPCJ 嘅工作啦。 放心啦 ，Madam， 我哋会好好咁样珍惜做节目嘅机会，从大气电波发放孝顺嘅正能量。 如果你都想重温 Give Me Five JPCJ 交接分享会嘅花絮，可以浏览我哋孝顺嘅 Facebook 专页。Junior Police Corps Group PPLB。 Give Me Five 少 年警 讯 JPC。咁啊，做过呢个交接分享会咧，即系话有一批新嘅少年警讯会员咧，即将就会嚟到我哋 Give Me Five 嘅节目嗰度噶啦。咁啊。我谂佢哋都期待同紧张嘅，咁睇下我哋15年呢一班新嘅 JPCJ 咧，有冇一啲新嘅活动啊，或者一啲新嘅少年警讯嘅资讯带俾我哋啦。 嗯 ，OK， 咁啊，今日唔该晒我哋有几位嘅嘉宾喺度嘅，有系啊两位嘅 JPCJ 啦，系啦 ，Edwin 同阿 Michelle 啦，仲有Madam Erica 嘅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First you loved me and I let you in,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After the heartache the best and it's not you. You broke my heart, you can't break it down. 新嘅 single 叫做 Living for Love， 咁我哋将阿 Ads 啦， 系啦， 先讲啊 Test Driver， 系 Formula One 嘅 Formula One 啊， 真面目就摆咗上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RTHK Give Me Five 啦， 即系啲人话几斯文啦，做咩相睇咩嚟？估你真系， 可能真系想咧， 上网系中意 comment 下噶嘛， 好啦，个礼拜再见， 拜拜。